稍等。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是静乔。在冬天，我们最盼望的就是一场大雪，可以在雪地里堆雪人、打雪仗，玩得特别开心，就像回到了童年。可是今年北京的雪却来得比较晚，今天就在一段文字当中一起去感受，去找寻冬天的美。今天我要诵读的这篇文章是《北国的雪》，作者谷青生。今年的初冬见识到一场北国的雪，且是小雪，便是这样的一场小雪吧，忽的飘飘然自空中而下，稍许的时间里地便开始白，车辆行人便也开始白，而那上清着的柳也开始白，这是在南国未曾有过的体验。在南国下雪，上还未下，天就阴沉，或者小雨，或者北风开道，气候是要那么翻来覆去的变换好几次，这才先撒下小米粒一般的雪子儿。然而才是蚊子般的小雪从天空中钻出来，落了地上，眨眼便不见了踪影。这就是南国人干什么事儿都沉不住气，既爱大惊小怪一样。下上那么丁点的雪吧，何以还要把天气变过来变过去呢？倒是北国的雪来得大度，即使小也足以让南国人惊讶的了。上世没有经历北国的大雪，我想看过这样一场小雪，便可知北国之雪的大了。而这样的大雪我很想早些看到的，但时时又想也不能太早的看到，到真正的看到了，心里的那一份猜想便也随之消失。少时读过一首诗，号称燕山雪花大如席，如是这样的大雪，那情景一定是非常美好了。我想这样的大雪，它像一片大席那样的下来，覆盖住我们的上帝，让我们的目光和心情都纯洁一次。如是北国也有冬阳，那种玫瑰色的散发着暖意的冬阳照临到雪上，甚而还有几只鸟，它们在积雪的某些枝头起起落落，这终是一个好冬天。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受到栈道施工的影响，东六环北窑上桥到小庞庄桥内环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另外东四环的红领巾桥、四惠桥、大郊亭桥的内环方向分别是有事故发生，造成了后车拥堵，队尾已经排过了望河桥，还有在朝阳公园桥到望河桥的外环方向车多，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大井西桥到大瓦窑桥车辆行驶缓慢，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北京时间16:04，稍后是打开文化之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大家好，我是董耀慧。恭祝打开文化之门开播。长城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我们祖先创造的伟大的文化遗产。2018年，我愿和大家一起打开长城文化之门，和大家一起分享万里长城的前世今生。 关乎天文，以查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点06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 大家好，我是牛力，我是今天来帮米夏一起打开长城之门的，这个也算是一个帮手哈。 特别重要。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伟大也要有人懂》长城文化带系列节目，说说我们似曾了解又未必深知的长城，讲讲长城背后的故事。那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院长董耀慧先生，欢迎董老师。 欢迎您， 大家好。 嗯，讲讲长城是怎么回事儿？我们每个人都去过长城，都了解某一段长城哈，都在长城上拍过照片。但长城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我们今天要聊聊，大家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节目的上下时段各为您准备了一道题，答对的听众有可能获得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嗯， 关于长城啊，咱们先提出那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我们说长城的修建延续了2600多年的历史，在不断的修，那想问问您，修建长城的主要施工队伍是哪一个人群呢？有三个选项， A 军队， B 民夫，第三个是犯人。 A 军队， B 民夫， C 犯人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答题。究竟长城是一个什么样的所在？我们来听一段录音，听听大家眼中的长城是什么样子的。 说到长城，你会想到什么？ 龙。 说到长城，想起祖国。 长城就是古老，它是中国的一个文化符号，具有历史厚重感的，但是是残缺不完整的。 关于长城，你觉得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一说到长城，好像总是跟打仗联系到一块儿的那种感觉。 嗯，你觉得长城是干嘛的？ 长城爬着玩的吧。 长城是干嘛的？你知道吗？ 长城应该是防御用吧。 说到长城，你觉得它会象征着中国人身上的什么呀？ 闭塞，保守。嗯，只是闭关吧，也不见得应该是保守。 那个时候它是一种抵御外敌的方式，因为不是有烽火台呀，传递信息。现在来看可能有一点闭关锁国的行为吧。 中国人为什么要2000多年都一直在修呢？ 抵御嘛，一看这个长城修起来了，对不对？他想从这儿攻过去不好攻，所以就放弃了嘛。 就防止那个汉族和外族通婚嘛。 这是大家眼中的长城啊， 各有各的意义啊，各有各的作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2600年来啊，长城修建下面三类人群哪一类是最主要的 ？A 军队 ，B 民夫 ，C 犯人啊！答对的听众有可能获得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提供的精美礼品。 对， 刚才这个录音听到了啊，董老师觉得大家答的怎么样？ 总的来说，答的都挺好的哈， 还都挺好。 对，因为长城首先是防御，是吧？它是一个防御工程嘛， 对， 就是它的这个防御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哈。 嗯， 那么防御呢，这个大家我看好几位都达到了哈。那么呢，第二呢，就是认为呢，长城是封闭的。其实这个东西肯定是对的，因为建这么一道墙，连续的墙体，它肯定是封闭起来的哈。不封闭，你建这么长的墙干什么呢？但是呢，这两点呢，还不能说它的是全部，这只是它的一个方面。长城是封闭的，这样一道墙，延绵的墙哈，万里长。但是呢，为什么在这万里长的墙上有成千上万的关口呢？关口肯定是通内外的啊，它不是封闭的哈。如果仅仅是封闭的一道墙，用不着建这成千上万的关口了是吧？所以说长城呢，它不仅仅是封闭的，其实它还是连接和沟通内外的这样的一个通道， 嗯， 对吧？那么防御本身呢，就是它也不仅仅是防御，就中国的长城绝大部分地方没打过仗， 嗯， 即便打过仗的地方，绝大部分的时间也不打仗，不打仗修它干什么呢？ 对呀， 它就规避和减少战争， 啊， 由于有了长城，它规避和减少了战争。戚继光守长城，守在长城待了16年，16年在十年头上的时候呢，有人弹劾他，就说你国家花这么多钱，朝廷是吧？然后呢，这个修长城养军队，就是你寸功未建，十年了你歼了多少敌呀？没歼多少敌， 可不是这最大的好处吗？对吧？ 对呀， 没打仗啊。 对呀，所以说最后的张居正呢，就说了一点，就是十年不打仗就是功。 对， 不打仗歼什么敌呀？就是由于有了他。避免了战争，使长城内外呢能和平的生活， 就是所谓叫不战而屈人之兵、 嗯、 一看哎呀，这高高在上的长城一看没戏了，过不去得了吧，就这样打道回府。 对，否则的话你就付出更大的成本嘛。 对， 嗯，其实大家对长城有一个了解，但了解的可能还不够全面。今天咱们就说说长城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它的意义何在啊。那刚才董老师也说了，其实不完全是防御，其实也不完全是锁国锁关，它其实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关口啊。但是我们看到长城的时候，我们今天依稀还可以看到秦代的更早一点的啊，或者是明代的留下的更多。我们看到长城的时候会觉得哎，就上去之后觉得这个东西这么难修，这么高，你看这石头怎么往上搬啊。然后大家就会讲，为什么我们古人会这么坚持不懈的修这个，而且修了2600多年。你说要一个皇帝脑袋一热，哎，咱修一个吧。那这封建王朝这么长时间，他一直都在修，无论这个朝代是强还是弱，比如说汉武帝很强大了，秦始皇也很厉害了啊，他们在修，那弱的时候也在修，就是这个具体的原因是什么？ 需要。 嗯， 实际上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地区，就是农牧交错地带，就是长城地区啊，农牧交错地带有这样的客观的需要。 嗯， 这是最主要的，就是农耕跟游牧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 嗯、 经济类型。在这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 下呢，它就有冲突。 对，它有不同的，就构成了不同的民族，就以不同经济类型生活的不同的民族、 嗯、 那么这些民族呢也建立起了政权、 嗯、 就变成了一个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就是它由于生产，由于地理环境决定的啊，然后生产经济类型不同造成的冲突下的这样的一个背景。 嗯， 农耕大家都知道，农耕叫春种秋收啊。 对， 这个春天种下地以后，农民不能离开这个地，对吧？他离开这个地，这庄稼就长死了，或者是这收成了也没他事儿了，是吧？ 不能带着庄稼跑啊。 对呀、 啊嗯、 那么他同时呢，这块地也不能被骑兵啊、这马呀、牲口践踏。你说这种了一片地是吧？这刚长起来半人高啊，过来了几百匹马在这跑过去了，你这是吧？这庄稼就完了。游牧经济呢，它 是游民不是这样的了。 对啊，游牧经济呢，它是一个住水草而居，它是赶着走的。 对， 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形势下呢，就双方有非常强的冲突性。 嗯， 这种冲突性，特别是农牧经济这种类型作为特别单一的经济类型，它对农耕经济有非常强的依赖性。吃肉 到草原去吃肉，大块吃肉是吧？但你再吃肉，你说一年365天，每天三顿我全吃肉，可能吗？不可能是吧？那你吃粮，要吃粮食，可是你赶着牲口一边走着，你不能一边走一边种地呀，是吧？你没粮食啊。那么你穿皮袄，翻毛皮袄穿着，你不能一年365天天天过穿皮袄，黑天白天穿皮袄，对吧？那实际上呢，就需要棉花，需要布匹，特别是这个贵族还需要丝绸等等这些东西。你就吃肉，你说我一年365天每天三顿饭我全烤着吃，这也不行是吧？那你需要煮着吃炖着吃，那你就需要锅，锅也没有，就是这些物资都需要从农耕地区来获取，特别是茶叶。 嗯， 我们讲茶农耕跟游牧的这种贸易啊，就长城关口的贸易啊，叫茶马互市。 啊， 茶马互市，你想马是游牧经济最标准、最带有 茶马古道、 最典型的。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对吧马嘛、 嗯、 那么把茶跟马放到一起，用茶来代表农耕地区的生产资料、 嗯、 生活资料，可见茶的这种重要性对游牧民族、嗯、我们现在到草原去还是喝奶茶的嘛， 对 对吧， 对。 那么它实际上呢，这种茶它离不了，为什么呢？就是一个是消耗它大量吃的这个动物脂肪和蛋白， 对。 那么同时呢也补充微量元素，因为光吃肉没有蔬菜，没有水果，那个时候更没有是吧？那么到草原地区呢，它那个夏天的时间非常的短，然后漫长的冬天，这个春秋也非常的短，那没有这些东西补充，就全靠茶里头来补充微量元素。所以说茶马互市只要一中断的话，那很多的这个游牧民不足呢就得病的就非常多，就是人的身体需要这些微量元素、 嗯、对。 可见那获取这些物资就两个途径，一个是贸易， 贸易， 一个是 侵略 抢，对吧？我没有，你有，但我到你那儿抢，你不把粮食都收上来了吗？秋天打好庄稼了，收完了以后我来了，你这个村子350户，然后我来个200-300个骑兵一围，粮食都拿走，不给宰了你是吧？那你给我也不一定不宰了你，就那在这个情况下，这农民就没法活了。如果他的粮食被抢走，他就没法活了，是吧？实际上呢，长城就构建了这样的一个农耕跟游牧的秩序， 嗯， 就使得呢，总体上来说啊，就在长城的外面，游牧民族呢，在长城的外面放牧，农耕民族呢，在长城的里边种地， 嗯， 然后呢，通过长城成千上万的关口呢，进行茶马互市的贸易，就使得长城内外能和平相处， 维持稳定， 能共同发展。 嗯， 总体上它也有破坏平衡的时候啊，但它总体上它是构建秩序的。 嗯， 其实构建秩序不一定没有破坏秩序的，你交通就跟现在的汽车的上下道是吧，有黄线、嗯、那还有人压黄线呢是吧，还有人闯红灯呢，但你闯红灯你出事的概率就高了是吧。 嗯， 那你实际上呢就是你破坏了秩序以后你又付出更大的成本。 嗯， 那这个时候呢就大家就一般情况下就不去破坏秩序了。现隆庆议和之后，明蒙贸易议和之后啊，你要是真是有人越过长城来抢了，然后被抓住了以后、 嗯、 这头不杀了他，就是农耕地区的明朝的军队不杀了他，只要交到蒙古的这个部族的首领手就回去以后全杀。 哦， 就说他也不让你去抢、 嗯、 因为你都去抢了，破坏了这个秩序之后呢，那就有可能又把关闭了，或者是关闭一部分，就使得他的正常的贸易秩序又遭到破坏了。 嗯， 实际上不打仗是总体上来说是共同的冤枉。 对 对，其实他有效的规避了那种不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那种少数民族的扰攘。 对对，因为特别是这种零星的哈、 嗯、 松散的，因为他成了一个大的帝国之后呢，要颠覆你政权，这就是另一回事儿了。 嗯。就是他不以就是拿你政权为目的，但是我老来打你来，我们的军队也没有这个说我打你，那我就派一支军队去，等你去了，人家都抢完了。 对， 所以 没办法，因为他这就三五十户的这么一个村子，你说你200军队保护着这些人、 嗯、 吃什么呢是吧？这怎么养活这些军队？你根本就没办法。可是呢，你就米夏说的那个，你要没有军队，人家抢，你知道信儿再派军队来，人走了，完你军队一撤，人又来了。 对， 就是他这个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 对，所以长城不仅仅是说那为了打仗吧，不是的、啊， 是长城是为了不打仗修的。 对，为了不打仗修的，这就是正确的了啊。 对， 那今天也是和大家共同分享长城的话题，有一个互动的题目，就是说我们说2600年。 年来我们一直在不断的修建长城，那哪一个群体，像哪一个群体是修建长城的主要人群呢？军队、民夫和犯人。很多朋友都和我们互动了，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小西说民夫，孟姜女她老公范喜良就是民夫，不是给抓走了吗？主要靠民夫。然后这个铁骨铮铮说就是民夫，也提到了孟姜女啊。那答民夫的居多，小丹说是军队啊。还有小葵说我猜一个是犯人，因为你们原来不是说过孟姜女的老公他那个犯罪了才被抓走的吗？诶，这是以前听我们节目的啊。 我感觉好像都有可能啊。 对，这三个人就 都 是，但主要是谁？我们问主要是谁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要揭晓答案。刚才说到了啊，就是长城存在的意义是为了不打仗而修建的。我们每个人走到长城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由衷的感慨，觉得这是中国的象征。 刚才董老师也说了一个，说是需要哈、啊，我就有感觉，就像咱们现在。经常说到这个刚需一样，它其实也是一种刚需。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您刚才提到了，它是农耕文明和这个游牧文明，一个是在冲突当中产生了这样的一种刚需，其实它还有一个融合的过程。 对， 这个过程里它是自然的、客观存在的。 对，有了长城之后呢，在长城这样的一条线性的路线上呢，就构成了长城内外的融合，它成了中心线了，是吧？它成了农牧双方的中心线了嘛？那么不管经济的、贸易的在这汇集，实际上是文化也在这汇集，是吧？各种交流也在这汇集，所以说长城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一个融合的纽带。 对，我看到有一个词儿就是说，长城之崛起伴随中华之崛起，说一部长城史便是半部中华民族史。 对， 这好像是专门点评您那书的是吧？ 不是，这是我北大出版社出的我一本书《长城崛起》，他们让我为这个长城崛起写一段在封面上用的话， 这是您写的， 我给他写的， 要不能这么 找着主了是吧？ 这么精到吗？啊， 是， 一会儿也要和董老师聊聊这本书为啥叫《长城崛起》，它不是2000多年都在那儿了吗？何谈崛起呢？其实说这个话题之前啊，我们知道董老师30多年。致力于长城的研究，上次节目我们也说到了，在1984年的时候，您从嘉峪关，从山海关走到了嘉峪关，历时507天，走了7000多公里啊，很不容易。也多次陪外国元首游览过长城，挺有意思的啊。您陪他们游览长城，都跟他们怎么介绍长城？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吗？ 其实到了长城以后啊，不管是元首啊还是这个政府首脑啊，就是这些人他就完完全全还原成一个普通人了。 嗯， 这个时候克林顿呢，美国总统克林顿布什当总统的时候来中国，对，就是我们今天说他是前总统，其实人家那个时候是以总统身份来的啊。那么到长城了以后呢，就他完全就是一个普通人了，就是他面对长城这样一个就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那个时候就已经跨越了国界了。 嗯， 那份对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人类祖先创造的这样一份文明的敬仰，大家的心是一样的，就跟我们去要去金字塔看着面对金字塔的时候，是吧？就说它实际上是已经跨越了国界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是实际上眼神里完全只有敬仰。 嗯， 那份敬仰 对人类文明的敬仰， 对人类文明的敬仰，是祖先创造这样一个灿烂文化的这种敬仰。 嗯， 但是呢，我们在走的过程当中，他也是，就是当我给他讲了一下长城的历史啊，就是一种什么动力支撑的中国人走一走。那天我们在长城走了半个多小时啊，6月份天还不是太热呢，但大家那个都出汗了，后背都湿了，再往前走就是。可是那天天也特别好啊，就看远处能看见的视力所及的地方，山上全有长城，就是走这么一会儿大家就累成这样。 嗯， 如果修长城呢， 嗯， 是吧，可见这种艰难程度啊，什么动力支撑的。我就给他讲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一种不想打仗的愿望，非常简单，修长城的人不可能背着长城打别人去啊， 嗯， 是吧，他也不能像导弹那样把长城发射出去啊。 对， 实际上是呢不想打仗，实在不想打仗才会投入这么大的人力物力去修建长城。 对， 而且这种不想打仗不是今年不打，明年我缓过手来我就打你，我就灭了你啊。 嗯， 如果今年不打，我明年就打，也不用 把长城费这么大劲建得如此之坚固，是吧？就是他那个指导思想啊，是世世代代都不想打的这样的一个指导思想下，才把长城修成今天的这个我们能看到的这样的一个雄伟的状况。 对 对，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精神和文化是中华文化当中的一个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对和平的这份追求。 就中华民族没有侵略的基因。 对对， 而且还有和而不同的那个概念在里面。 对，对，实际上呢，就是长城，修建长城呢，它首先就是对长城内外共同的承认。 对， 就是我修建长城，实际上是对长城外边的承认。 对， 不是我不认。我如果不承认你，或者我想灭掉你，我修长城干什么？ 对， 他只是呢，就说长城内外需要规范调整，需要构建秩序，然后呢，采取这样的一个手段，但是是承认它的存在的合理性的嘛？实际上是，而且这种承认呢，是要长期共存的一种承认，而不是短期的。 我一直都这么想哈。那节目要上半时段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要揭晓一下答案吧。 好， 就说修长城是主要哪类人群啊？这三类人都在修，那谁是主要的这个修建人群呢？军队、民妇还是犯人呢？董老师给解释一下。 这三个人群当中啊，军队是主要力量，历代修建长城主要的都是靠军队。民夫呢，一般的做点辅助的、配套的工作。犯人呢，相对来说呢，比民夫就更少了，但他呢，比军队要少的就更多的多。所以他主要的还是军队。 那这个军队，他既是驻守在这儿， 对呀、 同时他还要建设。 对，他也不完全是由驻守的。你比如明朝吧，他有班军，就是他是在不同的季节，要是从其他的地方，既有驻守的军队，又有呢从其他地方，从山东啊，从河南呐、从其他的地方调过来的班军，在一般的时候是九月份的时候，长城防御是最紧张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收了庄稼了嘛，这个有可抢的了。另外一个呢，游牧民族呢，他在春天的时候呢，经过一冬，马的膘是最瘦的时候，因为冬天它吃的肯定吃不饱嘛，营养成分也不够，马最瘦的时候它是不愿意打仗的， 对， 因为马的要长途奔袭，要作战，是吧？那么经过春天这一夏天到秋天的时候，也是马最肥的时候， 膘肥体壮， 膘肥体壮的时候，然后又是都收获了粮食，有东西可抢的时候，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叫秋防，就从其他的地方大量的调军队。那么实际上是这个时候修建军队来了之后呢，没有战事了嘛，一般他防是不是一定要打。 关于长城还有很多故事，我们下半时段继续和您聊。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邮储国际速汇专家升级了，除了西联、银星和瑞亚，速汇金也能收汇了。8位、9位、10位、11位汇款密码，专家任性收，详询95580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清洗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固，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chael。 从宫廷到荒野，两个家族一代王朝的纷争，国家大剧院与北京李幼以戏剧工作室联合打造，濮存昕领衔主演话剧《李尔王》，1月20至28日震撼归来，订票665-0000。 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 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耳边，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大家好，我是董耀慧，恭祝打开文化之门开播。长城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我们祖先创造的伟大的文化遗产。2018年，我愿和大家一起打开长城文化之门，和大家一起分享万里长城的前世今生。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点32分，您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 嗯，我是牛力，再次的向大家报道啊、嗯，我们今天又跟大家通过打开长城之门也长知识了， 了解一下长城的前世今生、嗯，了解一下长城究竟是怎样的存在。 你知道刚才啊，我这一边在听着这广告哈、啊，我一边还看着米夏刚给我这书， 嗯， 就是董老师写的。这董老师上面写的说，不仅要理解说认识长城啊，不仅要理解长城长度有多长，历史有多悠久，还要明白为什么中国古代要付出如此巨大的艰辛，持续的建筑和使用长城。其实刚才在上半时段咱们就似乎回答了这些问题啊。 嗯， 后面写的也特别有意思，他说其实你看中国的这个地理环境也是非常有特点的，东面和南面有大海，西面和西南有高山，是吧，就剩下北边。 对，我们计划当中呢，就是这个在讲长城的时候呢，专门有一讲我们将讲地理环境。 好， 嗯嗯，对，其实我们是伟大也要有人懂，这其实是董老师一本书的序啊，这句话是鲁迅说的，伟大也要有人懂啊。我们讲讲长城文化的故事。那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其实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就是说修建长城的主要人群是谁，有军队，有民夫，还有犯人，正确答案是军队。我们说到了其实少数民族对农耕文化的这个扰攘也是有季节性的，一会儿让董老师给大家讲讲这个话题啊。 对， 那下半时段其实我们也有一道题给大家准备啊，那就是我们知道长城你上去的时候觉得非常非常的坚固，是吧，我们看到的大概是明朝的长城，那我的问题是 请问下列建筑材料哪一项不是修建长城的材料？不是啊，这三项里有一个不是。 不是啊。 A. 红柳枝，就柳枝，红柳的枝条。B. 糯米浆。C. 沙土。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次再答对了，您就有可能成为那个幸运听众，获得北京文艺广播精美的礼品。这次发答案的时候，把你的通讯方式啊，你的电话一起发上来啊， 试着答一答哈。 对，哪一个不是啊？我们继续刚才那个话题，我们听众答得特别快，马上就答啊，就是说少数民族他也是贼着，就看咱们这头，哎呀，庄稼也收了，我这头膘肥体壮的马也准备好了，然后才对你进行突袭呢，对吧？嗯， 对，因为他强掠，他是有目的的嘛，他的目的只要不是大兵团作战，不是一个游牧帝国要颠覆农耕政权要入主中原，他绝大部分时间是这种状况啊。在这种状况下呢，他就是以强掠为目的，以强掠为目的的这个事情，他是松散的嘛，相对松散的这样的，而但是呢，这种松散呢又是长期化的，是你防不胜防的。所以长城实际上是构建了这样的一个秩序。如果你想你天天过来抢，那我肯定农民就跑了嘛，我就不在这种地了。不在这种地的时候你上哪儿抢去？你抢谁去？这没人了，你抢谁去？那你到农耕政权的腹地去抢去，那儿就有大部队去，那就可能就歼灭你了哈。 嗯， 就说就没有办法去抢了。所以说只要是能和平，能让这个地方发展起来，就大家都有，你这儿呢有牲口可养，他那儿有地可种，是吧？然后呢通过茶马互市的贸易呢就可以建立起正常的秩序。其实农耕政权呢，特别是明代在嘉靖年间把长城的关口啊给封闭起来，就由于秩序的构建没有达到双方的和谐默契，是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把关口给封闭起来，就是绝世，就不再允许长城关口进行马市贸易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损失最大的是游牧民族。 哦， 但实际上这个农耕政权也受损失啊。 嗯， 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东西它实在是缺不了啊。 对呀， 你把贸易的路给断了之后呢，它只剩墙了。 嗯， 对吧？这个时候，我曾经在一本这个一篇文章当中写，这个时候游牧农耕地区政权是为了活着，活得更好。 嗯，为了生存。 修长城啊，守长城。 嗯， 他是为了活得更好。 嗯，对。 而游牧政权攻打长城是为了活着 生存。 他那个东西是没办法，就是你把这个关口给闭上了以后的，绝了贸易了，只剩打你一条道了，那就付出再大的成本我也得打呀。 一个为了生存，一个为了生活。 对呀，它是不一样的，是吧？ 嗯， 所以说呢，在嘉靖年间，战争是最惨烈的时候。 嗯。 之所以惨烈呢，就是因为贸易封闭了。 嗯， 那么实际上隆庆议和之后，那个时候打仗啊，游牧部族安达汗打仗啊，大兵团作战从古北口打进来，包围北京城。 嗯， 这样的大兵团的作战打到北京城下，嘉靖皇帝口头答应可以开互市，立马就撤军。 嗯， 就是口头答应一下可以开互市，就立马就撤军。 行行行，我们不打了。 就是打的目的，明确说就是为了通共互市。 哦， 嗯，求求您让我们互相贸易吧，卖给我们。 他为了活着嘛。 对，嗯，就目标非常的明确啊。其实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也说到了啊，董老师研究长城30多年，也多次陪同国外的元首游览过长城。您说没有人敢用目空一切的眼神去看长城，在那一刻他都折服于人类伟大的文明啊。您陪同过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还陪同过前总统小布什，讲讲他们看长城的那个细节。 其实倒不是谁敢不敢， 嗯， 是吧？因为也没有人限制他，人家我就目空一切怎么了，是吧？ 嗯， 只要他心里真想目空一切的， 嗯， 实际上到了那样的一个情景的时候，他没有了目空一切的这样的一个精神上的状态， 他已经忘我了。 对， 嗯，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每一个人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游人了。 对， 他就是一个作为一个后世，作为一个后人，人类文明的后来者， 嗯， 然后面对祖先创造这样一份 文化遗产的景仰了。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人谁要求谁啊， 嗯， 你要求谁谁也不跟你做哈， 嗯， 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共同的。包括在长城上我给他们讲和平，就是不想打仗嘛，为了不打仗才修的长城，这样一个观点讲完了以后，你看这个乔治布什，我们从长城下来，你想那时候天还非常的冷呢，然后那个我们从长城下来，他签个名就准备走啊， 啊， 就准备走。那这个时候呢，我就给他拦住了，我就说， 嗯， 因为我们在山上聊的时候就说和平嘛，我就是请宗冷先生为和平写一句话， 嗯， 就在那个留言簿上。然后呢，他又回来就写的，就是让我们的人民永享和平，拿着笔就跑了。我跟李兆兴我们俩看着呢，就拿着笔跑了干什么？ 嗯， 其实他那时候因为他是又留下在写的嘛。过去他夫人已经走出去五六步了，然后呢到他夫人那儿去把他夫人劳拉又叫回来，在他的名字底下签个字。 嗯， 如果不是和平这样的一个理念的话，其实他就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嗯， 就说不管当然每一个利益的主体肯都想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吧， 嗯， 但是和平作为人类的一个永恒的追求， 嗯， 这个是放之四海的。 嗯，小布什爬的是哪段长城？ 八达岭。 哦，八达岭。 爬长城，因为他到中国访问呢，他是一个工作访问。 嗯， 就是整个在中国连夜里睡觉啊，加到一起不到24小时。 嗯， 才22个小时多一点。本来是当时是可以不去长城的，但是他自己坚持要去一次长城。你想，总共才20几个小时在中国，还要去一次长城。 嗯， 当时定的在长城待20分钟， 哦， 到30分钟这样。 嗯， 所以说爬到那个北二楼就不再往上上了，踩点都已经看好了这个地方了。等他到那时候，记者都开始往后撤了的时候，然后呢，他突然间问，他说：“就是30年前尼克松总统啊，就是来也是八达岭啊，正好跟他这30年对头。”就说尼克松总统爬长城到哪儿？他问我， 他爬到哪个楼？ 哎，我说到下一个楼。 嗯， 他说不行，他说不行，我得超过他。所有人都后撤了， 嗯， 然后我们就又往前走了， 嗯， 我们都走出十几米了。别人反应过来了，嗯，就是这些记者都反应过来，就开始追我们。他们追我们，我们还不断的在往前走啊！他们扛着全世界的那些记者嘛， 嗯， 中美的，然后。追我们，他们在超过我们，跑到我们前头再去拍，等着我们走到北三楼的时候，那个坡也挺大的。走到北三楼的时候，记者就在那呼呼乱喘。那个布什还跟他们开玩笑，回去跟你们老板说换人， 嗯， 追都追不上我，还采访我呢。 嗯， 对，就是， 看来这个布什啊，太想当好汉了哈。要是他同时也能够深刻的理解咱们中国的这个不想打仗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就太好了。 嗯， 哎，其实刚才啊，你看那个董老师一直在说他对于这个长城的价值和它的意义，他其实很大一个方面是为了保护这个农耕。但保护农耕也是在那个时代当中，对于中国来讲，也是保护了中国的这个叫所谓经济命脉吧。 对， 就因为它是以农业为主的这个国家嘛。 对，你 这实际上对整个国家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是， 嗯， 这个国家的发展和文化的积淀， 对， 都非常重要。那另外呢，就是说它不完全是保护农耕，就是不打仗，实际上是对游牧文明的发展。和游牧民族的经济也是一种保护。 对， 就是你打仗的成本肯定是非常大的嘛。那你说你天天的进攻过来杀抢，那肯定中原的军队就得过去搅啊， 嗯， 争啊，是吧？那不就来回来去的打嘛。其实打的时候啊，游牧经济损失的更惨烈。 没错。 嗯。 为什么呢？就中原军队大兵团出去作战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你想他游牧民族啊，游牧经济它是分散的。 嗯。 没有 根据地。 没有自己的根据地，也没有自己的这个经济积累， 对， 他所有的财富啊都在他那个牛马羊， 嗯， 骆驼上的。 嗯， 你想你马你可以骑着跑得快，人跑得快哈， 嗯， 那个羊跟着你马队一块跑，他肯定跑不过， 他不能跟着你打仗去。 对呀，啊 嗯， 那么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中原军队过去以后呢，就会有很多的这个 损失。 对，就他们给他们造成很多的损失，那些羊我们也带不回来， 对， 牛也带不回来，当时就杀了，然后呢淡水湖里一扔，然后呢， 哦， 一腐烂了以后，那个湖水都不能再喝了。 嗯， 你想 你即便是中原的军队撤了，然后呢游牧民族再回来了，他那个淡水湖他那没有河嘛，到草原地区没有河， 对， 都不能用了，他怎么活着啊？ 嗯， 就没法活了。而且呢很多的时候呢，打仗和这些牲畜的杀了以后造成的瘟疫都使得草原地区 对 这个游牧民族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说打仗实际上是双方都付出巨大成本的一件事。 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成本要更大。 对，这个和为贵，一方面说明它珍贵，另外一方面也说明它很难得。 是 它到来以后你的珍惜，刚才你不是说了有一个例子吗，这个十多年在边境无战事，这是对双方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啊。 是 尤其是对于咱们这么多年这个中华文明的这样的一个什么叫继承和发扬。我看到有一些相关的资料也是在说这个就是在最近啊，在那个资料哪去了，说长城的这个修筑啊，它其实上溯到西周，对吧？然后从西周一直到现在，这持续了多少年？3000年？ 2600年？ 对，现在最早的长城呢，就是春秋时期的楚长城和齐长城，就距现在2600多年历史。 嗯。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说，横贯了、贯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几乎全部的历史，说是一个为巨大丰富的人类社会文化的遗产。又是这个半个中国的地理、历史、民族、文化的集合体，所以它的博大才是举世无双的。 是的，是的， 可以。我们现在今天来说这个，确实你让人不由得就像刚才那您说的那小布什一样，到了那儿也只能是赞叹的份儿了哈。 其实董老师在自己的一本书里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假设，他说：“假设中国就没有修过长城，那也许。”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啊，这是一种假设，但是你细细想来，也许历史就真正的改写了啊，因为这种秩序的构建，因为长城的存在，才有了今天延续下来的中华文明。 是的，我们讲四大文明古国嘛，四大文明古国那三个是吧，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全都灭绝了哈，那种文明啊，古老的文明。那么只有中华文明呢延续下来了，只有古代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文明延续下来。你想75%灭绝了，你这25%为什么不灭啊？你也有灭的可能啊。对吧，你不是说你天然的就不灭绝是吧，就是你灭绝是应该的，你灭绝是正当的。大家都灭绝了，你为什么不灭绝啊？就是它一定是有支撑它走到今天，就是几千年走到今天的一个核心的支撑。那么这 说应该也许可以换一个词儿叫也有它一定的理由。 对呀，肯定的， 对，有它理由的这个成 分。那么这样的一个理由是什么，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啊，我们叫什么多元一体格局。多元就是今天中华民族还56个民族呢嘛，那其古老的古民族就更多哈。那么这样的一个多元一体，多元肯定有多元的利益，谁都有自己的利益嘛哈。那美国在讲美国利益第一，你在多元基础上谁都想第一的时候，你肯定就乱了，对吧？那么你想你第一，你胳膊粗力气大，就一定是所有的利益都可着你来的时候，其实人就会走向反面了，就是它就不平衡了嘛。 就是咱们现在经常说的叫这个命运共同体， 对， 对吧？ 那么这种共同体实际上长城就是一种长城内外的共同体。所以说呢，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啊，我们找到了什么路径呢，叫多元利益平衡基础上的一体利益最大化的路径。就多元利益平衡基础上，然后呢我们中华文明的中华民族的主体的这样一体利益最大化，所以说大家才能走到今天。如果天天是谁都想把谁灭了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大家一起能携手走到今天，是吧？那么这样的一条路径实际上是人类文明走向的唯一出路。 对， 就是以后我们人类要不想迅速的走向灭亡，不想迅速的走向灭绝，不想像那 75% 灭了一样你全灭了的话，那你只有共生共存， 对， 只有构建这样一个利益共同体，你才是唯一的出路。这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的一个 暗合了这个 智慧的智慧的总结。 对， 是双赢也是多赢啊。当然我看到也有一些说法也是让我们能够更加理智的来看待这些咱们的历史哈。有说长城是我国乃至 人类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也是我们的先祖在极其落后的条件下以最原始的工具完成的伟大工程，也展示了他们的智慧、决心和力量。当然呢，也要注意，就是说夸大长城在历史上起的这个如何如何多大的作用，其实也违背了历史事实。就是说这个比较客观的去看待它，它有它的这个历史的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一面，但同时也有它就是相应来讲一定的历史的局限性。 对，它这个东西呢要两面的去看是肯定是对的。 对， 它任何的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对吧？你吃药肯定是苦，是吧？ 有副作用， 就是说对，就有副作用嘛。 对， 其实长城的修建它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对， 它是在农耕跟游牧这样的一个地区， 对， 要想解决双方的矛盾和冲突，就必须要构建的这样一个手段，它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对，每一种选择其实都是放弃， 对吧？那么这种无奈的选择呢，它肯定就有相对的它的那个。 对，你出让自己的一些 消极的成分在里头，是吧？它很正常。 嗯，那其实 最后慢慢就越来越智慧了。 对对， 就跟我们吃药是一样的，吃药肯定是个无奈的选择，没病吃什么药啊，是吧？ 对啊，那吃了药会让 你 好。 但 你 吃药，你想好，你就得承受吃药给你带来的那个苦和带来的那份难受，是吧？ 嗯嗯。那节目的开始啊，下半时段的开始，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就是说我们说万里长城永不倒，歌词都是这么唱的，可见其坚固。下列建筑材料哪一项不是修筑长城的材料 ？A. 红柳枝 ，B. 糯米浆 ，C. 沙土。大概有十多位听众啊，接近20位跟我们互动了。 但你不说我都忘了， 我不就怕你忘了，我赶紧拦你一道啊！但是现在来看，只有3位答对了，好多朋友答的是沙土 啊， 还有答的是红柳，就是 A。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我们听一段录音，这段录音是我和董老师一起爬长城，咱们爬八达岭古长城的时候，在长城上录的。那天风8级，所以声音质量有点差。但是有一个小伙伴提到了这个问题，当时在长城上，董老师给出了解释。我们听听正确答案是什么啊？ 听众朋友，现在我是在八达岭长城古长城段，现在的海拔高度大概是600多米。啊，董老师正带着大家游览长城，我们到了其中的一个垛口，驻守着一个垛口的那个兵就住在这里了，在这里头生活做的话， 有的说是蒸土筑墙，还有说拿那个糯米汤， 没有用糯米汤啊？ 你想，那时候吃饭都非常的困难，哪有米？你多少米熬出那个汤来垒这个？ 那它粘合主要用什么呢？吃不下 白灰啊， 就是白灰啊， 是用水和白灰、 啊。白灰的化学成分是什么呀？ 碳酸钙， 它 就是石灰岩烧成的白灰嘛。 啊、 哦，过去没水泥的时候全都是白灰、哦， 这都是过去的吧？ 对， 这粘合的也是过去的， 是 吧？这有500年。 这是我们在500多年的明长城上啊，哎，风特别大，实在是。 今天这风估计也小不了。 就我觉得跟今天风差不多吧啊。这个你看，有一个小男孩问说：“哎，这是糯米浆弄的吧？”然后董老师说：“饭都吃不上了，还糯米浆呢？”哎，真的是有一种说法就很有名啊，说这个咱们的城墙为什么那么坚固？不是用糯米浆和的那泥吗？ 中国古代建筑当中有用糯米浆的，在什么地方用呢？故宫。就是说它非常精致的一些大的官庙和故宫这样的宫殿的磨砖对缝的那个灰口会用这样的 不计成本的， 对，你像长城的肯定它是一个相对粗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因为大石头垒的，然后呢灰，你说用糯米浆，而且确实在长城沿线士兵因为吃不上饭而这个影响情绪影响工作的这个事情，在历史文献记载当中非常之多。 哦， 那么这是一个，就是用沙土和红柳啊，这只有在西部，玉门关那一带、啊， 对， 就是它戈壁滩没有粘土，你想用粘土它没有，它那块的土就没有粘性，而且红柳非常的多哈、啊 嗯， 也有它用芦苇，就是一层， 那红柳干什么呀？ 不是。因为那沙子你堆不起来呀、啊，你堆它不就都倒了吗？ 对呀、 啊。然后呢，他用一层沙土铺上以后呢，然后上头用三四米宽的那个红柳铺上， 嗯、 铺上以后上头再摞一层那个10公分的沙子沙土，然后呢再垒上一层红柳铺上， 嗯， 它不就这个把这个沙土架起来了？ 对、 哦， 这个墙它不就不倒了吗？要不那个沙子它就自己往下一塌，你不就垒不起？ 对，所以长城董老师讲啊，叫就地取材，以险为塞。 对啊、嗯，所以说呢，汉代的长城200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红柳跟沙土的墙，现在还保存 一人多高，有两米多高的保证非常的好。 嗯。那今天要恭喜两位听众啊，798老宋和月儿月单纯，你们答对了，两道题都答对了。关于长城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我们会继续请董老师做客我们的伟大也要有人懂长城文化带系列节目。也感谢董老师，感谢亲爱的牛力。 我今天一直在听的，收获很大。 收获很大。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再见。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北广购物。 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山。 那么现在呢已经到了岁末年初的时候了，不仅仅是朋友聚会，家庭聚会也越来越多，那么各种生意上的走动啊，亲友之间的往来啊也多了起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特别需要一份能够上得了桌面台面的美味和礼品了。 没错，所以呢应这个要求，我们也知道团圆饭今年吃的和以往都不一样，而且今年咱们也希望大家这个组合多发福利非常好，带给大家的是全球范围之内精选的甄选的各国各地的美食海鲜大礼包，给您直接上餐桌。 是的，那么海鲜的营养价值呢真的是非常高，味道鲜美，蛋白质丰富，脂肪含量又低哈，所以呢不管您是送人还是家里边的请客，只要这个海鲜大餐一上桌，压桌菜面子就跟着来了。 对，当然了，而且今天的这个组合当中很丰富，您现在要听我说得拿着手指头掰着手啊。首先第一个波士顿大龙虾，波士顿大龙虾呀，来自于美国，这个产地生长环境非常不一样，而且这个虾体很硕大，肉质的紧实。还有一点，今天您说我不会做，没事儿，替您想到了，做好的现成的直接给大家，您拿回家去直接上微波炉一加热呀，或者直接浇着汁儿就可以吃了， 非常方便。 第二个就是南美白虾，这种虾呢肉白鲜美，饱满紧实，可以说家里面有孩子和老年人一定要吃的就是南美白虾。今天整是300克一大盒带给大家。还有来自于产地俄罗斯的深海鳕鱼，被称为餐桌当中的营养师和蛋白质的集合，也是我们深海鳕鱼。为了保证新鲜的程度，今天的鳕鱼啊是直接采用到的是深海捕捞，船上急冻，这边封装就带到您的家里面了。还有整个第四样，蒜蓉粉丝贝，这个咱们太熟悉了，家家都喜欢吃。还有第五样，来自于日本北海道的秋刀鱼，去过日本的朋友都知道，秋刀鱼作为日本北海道的名片那么好，而且这其中啊非常多的营养也都在其中，鱼质香嫩，口感新鲜。还有这个了，冰岛的红鱼，产自于冰岛，您说说这个名儿够不够好，红鱼，红鱼，过年的时候您还说大红色的大鲤鱼得来一对呢， 红红火火的， 哎，红红火火，预示着大家明年啊生意好，家庭好，事业好，人人都好，都够红火，所以口感也非常棒，高蛋白低脂肪，今天你也拿回去。还有我们的南极冰鱼，这一点要很特殊，南极真正世界当中的净土，您说我都没去过，南极冰鱼多么有名的一个鱼种啊，全部是受到了世界海洋公园来保护的，今天您可以吃到，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鱼质啊鱼油丰富，肉质细嫩，所以可以说拥有了美味的同时，咱把欧米伽三啊脑黄金啊都补了。 好了，那么文山一介绍的话，大家说哎呦这个海鲜大礼包的话得多少钱呢哈。哎，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既有美国波士顿大龙虾，又有南美的白虾，同时呢还有俄罗斯深海的鳕鱼，还有蒜蓉粉丝贝，以及日本的北海道秋刀鱼，还有冰岛的红鱼，南极的冰鱼的这个海鲜大组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399，399。其实呢，随便拎出来一个，可能都得一两百哈。 没错， 反正今天这个大礼包的话呢，可以说给大家带来了特别大的福利啊，399，大家可以把这些全部拿回家，将近6-7斤呢。 没错，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呢，您只要下单的话呢，您得到的是一个购物券啊，什么时候想吃了，随时新鲜的海鲜大餐就送到您家了。 没错，保证采用到的是低温的急速冷冻冷藏的工艺，为您奉上的是新鲜的环球海鲜的。这张提货券呢，有效期是整整12个月，一年都有效。什么时候想吃或者送给亲戚朋友，只要他什么时候需要的话，打电话给我们，直接顺丰冷链，保证新鲜到您家。而且今天我建议大家